榮耀、榮光、光榮，是人哋對你嘅一個呢個恭維， 好明星， 亦都係社會對你一個肯定，好嘢嚟嘅。但係虛榮咧就係、是、假嘅。咁我諗從兩方面講佢假，一個方面咧就係、是、叫做咩空心湯圓，係榮。比如講有人恭維你，飛哥，哇！你真係大台柱、大才子。咁其實冇乜好處噶，有乜實質意義咧？或者你世界第一嚇、世界最高嗰、那個，哇！呢、這個仲弊，世界最高嗰個係巨人精嚟嘅啊。咁呢一種虛冇實質意義。第二種咧就係、是、假嘅，你唔應該享有呢個榮耀。你是叫做浪得虚名，甚至讲衰格啲嘅叫欺世盗名。啊、我哋唔系批评某个咩历史人物，好简单，飞哥我哋成日讲噶啦，孙逸仙博士，佢系博士咩？冇呢回事啊嘛！ 佢有个花名噶，马定正。 唔系，佢系医生啊嘛。 系医生， 系。 咁啊 ，doctor 咁唔系 doctor， 人哋叫 doctor， 以为佢系博士啊嘛。咁佢系居之不疑啊。咁系呢个孙中山点伟大都好，喺呢点上面咧虚荣啊。咁我啊乱噏两句啊，两位高见。 你頭先講孫中山，我就諗起佢個花名咯，叫做孫大炮啊！大炮咪就係虛榮啦。 上次我講孫大炮，俾啲聽眾鬧啊！ 唔係啊，唔緊要。 哎呀， 孫中山咧識得自嘲，佢一次喺廣州演講就話：人人叫我孫大炮，我而家就嚟開大炮啦！啊，咁咪識得自嘲咯。 唔係咁講開呢個博士學位，其實就好有趣嘅，因為咧博士學位其實係寫篇論文啦嚇，咁你揾呢間名牌嘅大學，如果佢覺得你嘅論文 OK 過到咁你叫博士，咁我覺得叫實至名歸啦。但係今時今日好多博士咧，就唔係一啲叫好有信譽嘅大學啦，可能係一啲野雞大學啦，或者甚至乎係可能冇畢業，但係都叫自己做博士，有咁嘅情況，即係都有咁嘅討論。咁即係博士個名嚟嘅，係個 title， 即係個名。咁但係你冇咩資格？ 你話名牌又好，唔名牌又好。是不是他是一个好渣的，或者你牛棚书院读出来，只要他真的有一张纸授给你，是他的权限当中，那你就博士咯。我有一件事想请教这个飞哥很久了。马克思是博士，这个无可置疑。但他读得两年大学而已。我不明白那时德国的博士为什么这么易攞。他是读了两年大学的。 爱因斯坦也是。爱因斯坦他都是大学。啊即是他是本科畢業，但他的博士論文並不是跟師傅這樣。 沒有論文的，馬克思哪有論文的，就不明白那時候為什麼博士這 麼容易拿。 我因為問題就是這個通常就是這個以前的博士呢就是叫做 PhD 嘛。PhD 而家你文學讀文學都叫 PhD 噶，讀唔係即係讀科學又叫 PhD 嘅。 Doctor of Philosophy。 因為從古希臘嚟講，或者嗰個 philosophy 嘅意思咧，就叫做愛智者。你喜歡追求學問、追求智慧咧，其實已經可以俾個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個 Doctor 意思就係一個有學問嘅人嘅意思啦，或者愛一個追求智慧嘅有學問嘅人，我哋就叫做博士。而家馬定成啊、蘇適都係博士嚟嘅。 唔係，絕對唔係。我哋區一個本科生，絕對唔好咁稱呼啊！笑死人。 即係喺 虛榮。 虚荣，但系问题系马丁胜虚荣咧，我又唔好成日闹人虚荣，因为问题就虚荣系人性嚟嘅，即系个个都有人性嘅弱点啊。有出戏啊，唔知阿苏轼啊，应该系睇过，叫做《The Devil of Advocate》，中香港译做《追魂交易》，1997年嘅电影。咁然后咧就系内地和台湾咧译做《魔鬼代言人》。三個大明星，阿爾拔仙奴依、這個係奇洛里維斯同埋查理士花郎。 嗯， 嗱嗰出戲咧就講咧， 就話咧，就話阿法斯奴做撒旦做魔鬼，佢就想依個係幫助一個鄉鎮嘅律師，就李奇洛 李維斯 啊，你記得嗰出戲嘛？係嗰出戲一路咁發展咧，話個魔鬼喺度引誘人，你後尾俾佢發現咗你喺度引誘我犯罪惡嗰個方面捧我上位。后尾就拒绝，又回到原点，然后咧就由头开始。而家话初初又捧佢个律师成功啊，打官司成功啊，然后就话哦，依、这个就跟住就话我唔制啦，今次我唔上当啦。咁然后就话跟住就魔鬼换过另一个面孔，就话哎呀，你今次咧就唔打赢官司，但系我觉得你今次咧好有吉事，能够可以唔情愿唔要你个律师个名。情愿咧是输嗰单官司，你可唔可以上60分钟时事杂志接受访问？咁呢个奇洛利维斯吓，60分钟时事杂志啊，哦系、啊、可以考虑、啊。咁呢个魔鬼就即刻就讲一个字，我哋魔鬼就最中意呢个字，叫做 vanity， 虚荣。英文嘅 vanity 啊，讲得好啊，仲好，即系中文都好。中文头先啊，马丁士咁一个虚字，一个荣字啊，个虚字就个，但 vanity 个字咧就嚟自个 vain 啊 ，vain 啊，其实一切皆空。所有事讲咩荣耀啫，讲咩荣誉都到头到头来咧，全部就好似《红楼梦》嘅好了歌，世人皆晓神仙好，就唯有功名忘不了。一切到头来都交，而家英女王都系噶。英女王而家好多人传颂，佢话佢曾经引述澳洲土主嘅言语，佢话我哋个个都系路过嘅 passing through。嗱，呢个世界就为咗点啊？为咗 observe， 要观察 ，to learn， 去学习 ，to grow， 成长 ，to love， 同我，然后我哋个个都 return home， 都翻翻天家，即系话万事都皆空。你讲咩荣誉啊？讲个头先我哋讲咪，无论系真实嘅荣誉，或者系虚假嘅荣誉，到头来都系一切都系过眼过眼云烟。 咁啊，飞哥，即系人过留名啊，雁过留声。呢、这個名咧係好重要嘅，你呢個人，我唔理你係100歲又好，啊20歲走咗亦好，你呢一段人生為人類做咗啲咩事，好事定唔好事？咁呢啲嘢咧，即係人哋會記錄在案嘅喎。係啊，無論係國史、咩村史或者家史。大家都有一個記憶，即係呢個人咧，佢雖然走咗，但係佢著作等身，佢啲著作仲喺度，啲人仲會讀《論語》，讀呢個孔子、孟子，幾千年都讀，或者係啲罵名嚇，例如秦桧嗰啲嚇，呢個石敬瑭啊、汪精衛啊嗰啲鬧一世噶嘛，所以呢個名咧唔係唔重要嘅。佢冇錯，佢係浮嘅， 係啊， 佢係即係因人而異嘅，即、就、係、是、對一個人嘅判斷。飛哥，你可能一個角度，我可能一個角度，但係對呢個人嚟講咧，佢走過嘅歷史個事實咧，係會俾人哋諗住嘅，即、就、係、是、只要佢嘅有個作用，唔理你係正嘅定係負嘅，佢都有個作用喺度。所以名咧，佢同實係相輔相成嘅。佢有個實咧，必然有個名嘅，即係好似阿蘇適你話啫，佢係交咗個 paper， 喂，咁你話個博士雖然係好或者唔好個學校係有名或者冇名，佢都係博士。 我同意嘅，即係你係唔係做研究好出色都好啦，你做到第一次嘅研究畢到業，咁你就係博士啦。咁如果你做研究好叻，咁你咪繼續喺學術上邊發展做教授咁樣咯。咁但係有啲人攞咗個博士名之後，其實係做生意或者做其他嘢，其實冇關係嘅。最緊要你個博士係咪即係真係攞真係讀論文，即係寫篇論文攞翻嚟？但係我想講咧，其實有一回應翻阿馬老師頭先講講法，古時候咧封一個被侯爵咁樣封一個封地俾你，係有實際嘅地方有實際嘅得益嘅。但係歷史慢慢發展咧，就發展到咧唔單止封爵可以好虛啦嚇，即係。定係俾個名嚟嘅啫，即係跟住其實係冇封地嘅，冇俸禄嘅，即係俾個虛， 即係而家 虛名嚟。 金紫荊咩都好啦，嗰啲係名，嗰啲唔係虛名。 但嗰啲名咧，金紫荊啲名咧，老實講啊，人死咗之後咧，你在世就話你咩金紫荊啊，死咗之後應該冇乜點提嘅。 如果你問題死咗之後仲俾人睇咧，嗱老相就講嗰句自嘲嘅説話，佢話人死咗之後佢知道自己啊嘛，人死咗之後咧最好唔好俾人提起，如果再俾人提起評咧係你嘅大不幸。點解？因為問題我哋都係噶，人哋你死咗之後，人哋喺度對你喺度評頭品足，你係冇得搏嘅，因為你死咗咧，話任人點講。喂，冇飛冇聲出，佢就係，所以老迅話係我嘅大不幸。你睇孔子，哇，嗰啲喜樂評價忽上忽落，哇，又叫我揮林揮孔，又去到變到地底嚟，點解又捧翻起上嚟？哇，每個朝代有時啊大聖啲至聖嗰度捧到 政治需要啦。 所以問題就話，其實劉榮咧，其實咧就話，其實你諗通咗咧，其實做人最好平平凡凡，死咗就算啦。 道理嘅飛哥，比如講你教書。你教书不但你留低你嘅著作，而且你留低你嘅生徒，佢哋将你嘅观念发扬光大。啊、即你或者走咗，但系佢哋仲攞住你嘅学术思想。喂，唔到你话我唔 咁啊系。 唉，你鲁迅咧，其实佢系有偏激嘅一面，同埋佢有心理阴影嘅一面。 佢得罪人多嘛？佢一定俾人爭論嘅。 佢得罪人多，所以佢最後話，即係每日審判，我就越嚟越死啦。好多人咧都話：好啦，我寬恕嚇、啊，我一世有好多仇人，有好多敵人，我寬恕佢哋。即係呢一種宗教嘅情懷啊！啊，魯迅話：我一個都唔寬恕，話你哋亦都唔使寬恕我。即係佢係一個鬥士嘅姿態，係過咗佢一生嘅。但係呢種。呢種諗法咧，只不過係佢嘅諗法嘅啫，因為佢好事多為啊嘛。喂，你哋唔好評判我，最好快啲忘記咗我。其實即係費事人哋佢死咗，仲要鞭屍咁解啫嘛。 但係其實就作為一個作家，又冇可能俾人 忘記。係啊，你啲書魯迅全集，我哋從細睇㗎啦。 唔係因為我哋講咧，因為我老祖宗，因為我哋中國古人講話，呢個世上太上有三不朽啊嘛。太上有立德啊嘛，其次有立言啊嘛，其次有立功啊，立德、立言、立功。嗱，但系呢啲咧就同虚荣唔同，因为呢啲系实荣。因为佢问题咧，佢唔系自己要争取，要人吹捧，系要问题你自己会成为一个真系实际上实至名归。 佢系做咗嗰啲嘢， 做咗你立德、立言、立功。所以我哋古代咧有个谚语啊，呢个出自系《史记》嘅《李将军列传》。引嘅言語，李將軍啊，嗱呢個真係犀利，佢唔使起個名，叫做李將軍過都識啊，就叫做李廣。 係 李廣射石啊嘛，見到老虎射到，原來射嚿石個穿過護石，以後都射唔到啦。李廣嘅《李將軍列傳》咧就講咧呢句説話，就引用民間嘅言語，就叫做咩？叫做桃李不言啊，獨自成蟹啊，蟹就小路，即係桃李咧唔使講嘢嘅，佢正嘢嚟噶嘛。但自然有人去摘嗰啲桃樹啊、啲果子啊、李子啲果子，有所問題就你叻人咧，就唔使喺度自己自我吹捧，亦都唔需要人哋嘅夸耀，自然會有人夸耀你，因為呢啲係實榮，實榮啊，唔係虛榮啊。 喂，你講蛇石嗰個古仔咧，我諗下諗下咧，可能有一種可能性喎。嗱、 啊， 比如講佢嗰個古仔就咁講啊，佢即係黑掹掹咁啊，一塊卧虎石，佢以為老虎就一箭射過去啦、啊。好啦。平明尋白羽就沒有食能鐘啊！即係天光啦，先知道，咦？我射穿石喎、啊，射穿石喎、啊，嚇、啊！我咁犀利，再試過，再點試都射唔穿啦。我諗啊，個事實係可能點咧？佢巧啦，佢射入嗰個石能裏邊，唔係佢射穿石，而係個石本來有個裂縫， 係 佢係射咗入佢個裂縫裏邊， 所以以後都射唔到。 係啊，佢以後射唔到咁準喺條罅度啊嘛， 即係撞彩。 可能又驚得滯，發曬狂先有咁大力，係嘛？如果你 都唔得噶啦，佢再 射以後射 唔到。幾多力都係個弓嘅力啫嘛。 係 你再點啊？掹到樽弓，你個係十個力嘅弓，二十力嘅弓，二十五個力，好唔好？你都是这样的嘛，但是那块石你是射不穿的嘛。 不过刚才飞哥说得好的，立德、立言、立功。那刘邦就是刚才说的事迹，刘邦都曾经跟他的臣下说过的嘛，非刘者王，非公者侯，天下共起诸之的嘛。但是呢后来汉朝发生了什么事呢？基本上就是皇后的爸爸呢就可以封侯的了。这种呢 某程度都是一種虛榮嚟嘅，因為佢又冇立國功，我淨係生咗個女，因為嫁咗俾個皇帝做皇后，咁我就可以封。即係其實我哋見到歷史上邊咧一啲榮譽原本係俾有功嘅人嘅，即係無論戰功又好啦嚇、啊，對國家有功績嘅人嘅一啲榮譽，慢慢都開始我哋叫做通貨膨脹，即係榮譽嘅通貨膨脹開始越嚟越多人攞到呢啲，即係冇乜公職嘅，突然間我送俾你咁樣，送個後著俾你，喺後代都越嚟越多咁嘅情況，即係喺我哋講《史記》嗰個年代，即係《史記》講漢武帝之前嘅歷史啦，就守得比較嚴謹啲嘅，即係對於呢啲你講難封啊嘛，你講都封唔到喉。 你講有衰嘢，嗰啲唔講啦。即係你講到國將封爵嘅問題。在清朝呢它有很清晰的規矩的、啊。你凡是本来一般呢它的 皇帝清朝的皇帝娶老婆呢它不一定是娶那些很名门之后的。它可能是一个中级的官员、啊、等等。但是为什么要封它的父亲做公爵清朝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公爵里面有等级。 一二三等，三等， 三等，三等，因为你不是军功，吓、啊，佢叫做咩咧？叫做成恩公。成恩公，成系呢个承接嘅成，承认嘅成，恩系呢个恩典嘅恩。成恩公，点解佢要封俾你咧？就是、因为我娶咗你个女，你个女系皇后嘅等级，咁你嘅家族咧就唔能够系等闲之辈。咁樣先至叫門當户對啊嘛！我係皇帝，咁我個老婆嘅家庭起碼係公爵啊，咁先至鄧到咁上下，係咁嘅意思。即係同前朝我唔知啊，前朝係咪一定封皇后嘅？係 漢朝開始嘅，咁、啊、去到東漢嘅時候咧，劉秀就曾經想封呢、這個殷麗華的阿爸做呢個侯爵，咁啊有個爭論嘅，因為佢阿爸係有啲身體缺陷嘅，咁咧後來咧就都冇問題啦。即係其實去到漢朝有幾個事件嘅，喺都係爭論，喂，其實你個阿爸可能即係唔係啲名門望族，你封佢做皇后。即係霍光又試過， 我封咗你咪係咯，就咁解。 但係權臣在世嘛，霍光就亦都因為咁樣同呢個當時嘅漢朝嘅皇帝爭過，最後係有悲劇，即係顧劍重逢嗰個古仔啦。咁即係皇后嘅阿爸封侯係漢朝流傳落嚟，即係皇帝阿爸可以封爵，但係其實就同之前劉邦嗰個約定咧。即子孫就冇遵守劉邦嘅約定啦，你冇軍功都可以封侯咁樣。咁但係咪虛榮呢、這個我哋可以再討論咧？但係即係中國歷史其實同外國歷史都係嘅，軍功咧、軍人咧係特別著重呢個榮耀嘅。即係你可以冇官位啊，即係現代都有荷蘭水蓋啊，現代都有榮譽嘅勳章啦，係咪？即係你立咗功，你可以有啲唔同等級嘅勳章。咁咧，你可以唔封官，但係咧都要封翻一啲榮譽。清朝就更加多啦，可以封你呢、這個勇士啊、多頭佬咁樣。 和馬褂添啊，仲 係有和馬褂，即係有更加多，即係冇乜實權，即係口惠而實不至嘅一啲榮譽，俾到一啲立軍功嘅。 嗱，你大家而家講緊一個係名，一個實。冇嗰樣就想嗰樣，即係有咗實嘅人咧，佢會好 想名， 渴望個虛榮啊！你有好多錢，有好多權都好，但係你 想有名， 唔係你想個位啊，封建 即 係 想有官位， 唔係等級。 哦， 封建社會嘅等級好重要，即係大家見到先睇你嘅官銜，睇你嘅品級。咁然後行禮先至好行啊嘛！ 明白 啊！咁呢個榮咧，應該講係虛榮，但係喺即係封建社會係好重呢個虛榮嘅、啊、 即係有個時期，個個將軍都軍部尚書咁樣。 哇、啊！嗰啲唔係，嗰啲即係係有實際意義。比如講，你係廣東省嘅巡撫，你一定掛呢個兵部侍郎，一定掛兵部侍郎嘅銜。但係呢個銜係有用嘅，咩用呢？因為你個巡撫咧，好可能係三品嘅啫， 好可能是商品，但是你的巡抚是管一省的军政，一省的军政下面有提督，有水师提督，有陆军的提督，提督是一品，你如果不挂一个侍郎的这个衔，侍郎 是堂官嘛， 是 即是你更高的品级，只要你是属于兵部的，你就要属堂官管，你见到我要实行叫堂参， 即系变咗系你嘅下属啦。 要敬礼啊，要跪噶，所以呢系实嘢嚟噶，唔系虚荣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一阵听听呢个新闻之后，继续讲虚荣呢个主题。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表示，如果大型活动不能够在香港举办，对国际形象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特区政府应该在数据支持之下，尽快取消入境隔离政策。相信对于十一月举行的金融峰会，吸引世界各地管理人员来港有帮助。林建峰说，过去几个月香港成功举办多个大型展览活动，没有出现大型群组爆发，可见市民和主办机构的抗疫行动做得非常好，特区政府要有信心。他又说，每年有部分中小企到世界各地参加展览会，但入境隔离政策为他们带来困难，有海外买家或参展商亦都因相关政策未能来港参与香港举办的展览，对本地中小企洽谈生意造成影响，促请特区政府尽快放宽入境安排。安达臣道地盘天平倒塌意外导致三人死亡。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塌到意外导致三人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其中41岁死者许文明的妻子癌症情况稳定，又指不少人提出医疗等协助，但他不希望药石乱投，会同医生商讨医疗方案。萧善文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调高职安健条例罚则的草案，包括将最高刑罚由现时50万元增至1000万元，以增加阻吓力。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说，议会内有不同持份者仍在讨论大方向，但有信心本年内完成处理。另外，政府即将推出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萧善文表示欢迎，但希望计划可以加入精神科治疗。九龙站上盖物业天洒，一个单位清晨5点几发生火警，有杂物被烧着，大约15名住客自行疏散至安全地方，冇人受伤。大厦保安员报警，表示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后出动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20分钟内将火救熄。警方话初步怀疑有装修工人留下烟头烧着杂物。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表示，决定将燃油同埋部分食品价格措施延长至年底。古亚什话，俄烏衝突和相關制裁導致能源價格暴漲和通貨膨脹，尤其是食品價格，只要制裁繼續，情況沒有可能改善。為了減輕通脹和民眾造成的負擔，匈牙利政府去年開始對燃油及基本食品價格實施限價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烟霞，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有一两阵骤雨。

有個叫做 Bergson 啊，帕格森啊，1941年先死嘅。佢好嘢啊！佢有講創化哲學啊，講而家講創新科技，講生命道理啊。佢有一個講法，佢話虛榮咧唔係一種惡，冇所謂惡，即係女人貪靚。咁你冇鬧佢話你 貪靚唔係虛榮喎， 貪靚係佢話 靚係真係靚喎， 貪靚喎想人讚佢靚咪虛榮咯。話你好靚啊，咁你貪靚唔係啊嘛，但係由虛榮而衍生嘅好多行為咧，就係、是、會出咗好多災禍，因為虛榮本身冇問題，人人都虛榮，但係因為你過於虛榮，過於我哋所以成日有句名語叫貪慕虛榮。你貪慕虛榮咧， 個貪字衰咗咧， 衰咗依樣嘢。所以有隻寓言啊，就係講呢個虛榮嘅，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伊索寓言》裏邊嘅烏鴉與狐狸。話嗰只烏鴉咧又醜又老，擔到個芝士餅，諗住擔咗你就俾個小烏鴉食。咁啊見喂狐狸望到佢咧，就話係啊，你擔咗個芝士餅，個狐狸話又老烏鴉啲烏鴉，你啊你啲羽毛咧好似海倫嘅頭髮咁好， 讚佢。 你啲你個嗰個口咧好似依個係維納斯嘅嘴唇， 你把聲仲靚， 你把聲嘅正，我好想聽你嚟個唱歌。一唱歌咧就我即係寧願死我都願意啊！咁呢個烏鴉就虛榮啦，哇！好開心，開心咪真係要唱歌，一唱歌咪嗰塊芝士咪跌落嚟會唔會？一路狐狸攞咗個芝士咪就大鬧，你以為你自己好靚啊？你叫咩？你係又醜又老，你上當啦！呢、這個咪就虛榮嘅災禍咯。 嗱，因為中國人嘅講法榮華富貴啦，四樣嘢嚟嘅其實。咁但係榮咧係咪一定虛嘅咧？因為華富貴即係富貴就係實啦，榮華就係虛嘅啦。咁係咪即係話如果一個人要有名？又要有錢，但係其實兩樣嘢，頭先阿馬老師第一節都有講，即係有錢嘅人想有名，有名嘅人想有錢，兩樣嘢係咪真係一定分開嘅？即係榮係咪一定係虛嘅咧？ 唔一定虛，但係問題是你唔係實得噶嘛，你係虛，你即係你 叫做明星， 你就嗱普通話有句説話同廣東人一樣講，叫做咩？叫做打腫臉子 充胖 子，充胖子依個咪就虛榮咧，咁冇料到，另一個就叫做充大頭鬼。冇咁大頂，冇咁大個頭就冇咁大咁大頂帽。咁如果你有咁大個頭，戴帽冇問題啊。你又問你要衝， 即係實至名歸就唔係虛榮。 係啦，你虛嘛，虛榮嗰個虛字。 講埋曾蔭權嗰件事啊，點解我話佢虛榮呢？因為你接受呢個爵嘅封位已經係港英政府臨走啦，已經臨別秋波。咁樣要揾一個忠實嘅走狗嚟到表彰一下，咁你就去做嗰個位。但係你做嗰個位嘅榮有幾耐呢？因為你即刻走㗎啦嘛，即刻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升五星紅旗㗎啦嘛。你攞大紫荊嗰啲先至係榮，真嘅榮有啲實際好處啊嘛。咁你對新嘅領導都唔去拜，你拜舊嗰個已經過氣嘅。即係所以佢真係虛榮之至，我就唔明佢人咧應該係聰明嘅，如果唔係都唔能夠學歷咁低、資歷咁低，能夠一直做到咁高嘅位，係聰明嘅，而且係肯幹嘅。但係點解做呢啲咁嘅傻事咧？就證明咧，頭先飛哥講嘅有另外一句俗話，叫做慕虛榮而得實禍。 係 呢句説話咧。就對呢個末代皇帝溥儀係真係貼身量身裁衣， 係 度身訂造嘅， 絕對就係佢噶啦。因為點咧？你係一個末代皇帝，算數啦嚇、啊，你就係僆仔嚟嘅，甚至係好細嘅細路，你又唔懂事嘅。 三歲登基，六歲退位。 係啊，咁冇所謂啊。但係你已經成年咗啦，你仲受到呢個日寇嘅蠱惑。话俾你做皇帝，哇！喺从细就已经作发皇帝梦噶啦，受嗰啲教育，咁啊卖身投靠，走去做呢个中华民族嘅头号汉奸。佢其实得到乜嘢呢？一啲实权都冇。喺呢个伪满洲国里面咧，佢能够指挥嘅只系佢皇宫里面嗰啲仆人，同埋佢啲家族，或者系佢嗰啲忠实嗰啲叫做咩？嗰啲铁粉啊！仲要三跪九叩嘅，其实佢冇任何实权。后尾佢先知道哦，就算佢想娶边个女人， 都人哋指派，日本仔指派俾佢啊，呢、這个就系啦，佢就要取啦，即系喺一个绝对俾人哋千秋唾骂嘅一个傀儡。咁佢冇呢个咩虚荣咧，就哦，我而家系皇帝啦，咪就咁咯，咪就同埋菲律宾嗰啲走狗啊，咩越南嗰啲走狗啊，去见天皇啊，我哋呢啲都系一国之主，一国之君，呢个虚荣咧，即系普儿个人就起真系好蠢嘅，智商又低，但系做得最戆居嘅就系呢个去做嗰个假皇帝， 呢个就系叫做因为虚荣而得到灾祸。嗱，依個又頭先個 攞嚟衰， 嗱唔係攞嚟衰，依個嗱，依個就有個現實，就係伊索寓言嘅另一個故仔，就係講依個普爾嘅問題，就叫做老鼠與黃鼠狼。 哦， 話因為問題就係一班老鼠唔夠黃鼠狼打鬥，咁啊結果大家班老鼠就群商議，喂，我哋要推一兩隻老鼠出嚟做領袖、做指揮官。嚟對付啲黃鼠狼，咁啊結果推咗兩隻老鼠出嚟，然後要表示呢兩隻老鼠同別啲老鼠唔同，就喺老鼠頭上我裝咗兩隻角，哇好威啊！依、這個咪就虛榮啊！好似俾個爵士委俾個咩皇帝 指揮官咁 樣，真係俾人食。 咁啊結果又再同黃鼠狼鬥，結果又輸。一輸嘅時候咧，所有老鼠咧即刻就問題就匿翻入個窿仔度，但係嗰兩隻角嘅老鼠咧，因為隻角入唔到個窿，結果就俾老鼠狼嚼咗。依、這個就係問題就話你有咗兩隻角，你要我攞嚟衰， 攞嚟衰咯， 攞嚟衰啊！我有榮譽啊，有隻角，有角老鼠，但係結果就俾老鼠， 即係仲衰過虛榮， 仲 虛榮係假啫，但係仲整到害咗個 害 啊！虛榮而帶嚟災禍啊嘛，帶嚟災禍啊嘛！呢問題係凡真虛榮呢一樣嘢咧，佢係心裏佢一定係扮嘢。佢如果問題喺言論上一定吹水，一定佢要自誇到自己咩成，以為人哋佢好叻，咁佢就以為沾沾自喜。嗱，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馬鼎盛一定睇過，依、這個就《射雕英雄傳》裏邊嘅裘千丈。哇！因為裘千丈 咧，裘千仞嘅阿哥， 係啦，因為問題佢老豆個江山嘅人咧，個裘千丈啊大佬，雙胞胎，另外一個就裘千仞，第三個就裘千尺， 武功好嗰個就係裘千仞。 丈咧就一丈十尺啦，一人咧就七尺，所以問題就最叻應該最叻嘅裘千丈嘅，而係裘千尺。但係咧，依個裘千丈咧就冇料到嘅，裘千丈先係鐵掌幫嘅幫主。最出名的武功是水上漂， 裘千仞先系 裘千仞啊嘛，裘千仞铁掌帮帮主啊，咁裘千丈咧就冲大头鬼，哇喺人面前表现功啊，一手就碾碎个砖头，哇好劲啊，啲手工嚟噶， 江湖戏法嚟噶， 嗰、那个系唔系问题就考虑俾嗰个妙手书生啊朱聪咪识破咯， 系咯， 原来嗰啲砖头里边啲面粉嚟嘅，碾碎咧， 即系江湖戏法嚟 嘅，变熟啊嘛，然后就话喺水上漂。攞住個鐵鋼啊，喺度喺水上走，然後就發覺又俾人黃蓉識穿，個河下邊咧就整咗暗裝，然後咧佢嗰啲鐵鋼係空心嘅，扮曬嘢，講到自己唔知幾巴閉咁樣，依、这個就嗱，但係佢好有型喎，闊住個大袍先，哇！喺著住黃色嘅短褂，張到八胡子，哇！成個真係好似大江湖大佬咁樣，依、这個咪就裘千丈，依、这個咪就虛榮咯。喂，人哋過集佢好嘢，好嘢，好嘢，後來後結果就全部穿曬穿崩， 全部小丑嚟嘅，小丑嚟。 依、這個就虛榮，依、這個就虛榮搞出嚟咧，就全部咧就變咗就俾人啲識破。但係好多人就好需要啊，好需要。你知道點解咧？依個譬如話，好多而家香港好多人虛榮嘅。喂，你買架車係要嚟代步嘅，點解你要買名牌？ 名牌唔紧要，你做乜买跑车？香港有几多地方俾你跑？ 要 show 俾人睇嘛？ 就系、是、起步嗰阵时，红灯绿灯一转换嗰阵时，一踩油，佢第一个冲出去， 下次得我又跟翻嚟。 傻嘅 啊！ 唔系，但系呢个都系即系有趣嘅。人系想要一个荣誉啦。但系历史上又好得意喎。历史上咧有人咧叫有一样嘢叫功高震主啊嘛。即系你真系叻嘅。你但係又唔知進退，跟住咧就你老闆就好驚啊！即係去到一個地步，好驚就必須要隨之而後快，即係無虛榮而得實。其實呢啲例子有好多嘅，即係由韓信開始，即係鳥盡弓藏啦，一路去到年羹尧咁樣，喺即係佢自己又即係 不知進退啦，又得罪咗，即係曾經同阿康熙好 friend 嘅，但係最後都係唔係曾經同阿雍正好 friend， 係同阿雍正好 friend， 但係到最後都係雍正都係頂起唔住，你兵權實在太大，我都係要鋸你。 不過韓信同埋年羹尧呢兩個古仔咧，同虛榮咧就唔係太過即係能夠説明呢個名詞嘅，因為韓信佢打仗梗係要贏啦。贏得越多越好啦，係嘛？但你封佢做乜嘢都好，嗰啲唔係虛榮嚟嘅。 佢 當時功臣，佢係第一啊嘛。 佢想做假王，跟住咧，阿劉邦 封咗佢做齊王， 封咗做齊王，即係假乜鬼啊？就封佢做真王。問題就係佢到底即係韓信呢種人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咧？係一個 嗰啲咪唔取決於佢啊？即系佢立唔立功，佢贪唔贪荣耀，唔取决决于佢，而取决于刘邦同埋佢嗰只老虎乸。即系佢哋唔能够容忍佢存在，即使系夺咗兵权，即使系降咗爵变成淮阴侯，都唔能够放过佢，都要佢死。而家死得好惨，死无葬身之地。咁呢样嘢就反映咗系帝王嗰啲残酷同埋嗰啲。這個了盡功藏的帝王心術，你講到年羹尧就更加有少少是冤枉的、啊、即如果沒有年羹尧開始在這個西陵打勝仗，雍正亦都不可能這麼快脆將他的政敵震下來，但震了下來以後又發現喂，即按下這個那個又起，年羹尧又有少少自大，如果唔搣甩佢咧，好似又有少少驚。呢啲即係作為虛榮嚟講咧，你不如就講有啲人咧，其實係唔係歷史書上吹得咁犀利嘅啊？但係為咗需要就將佢吹上天。咁呢啲先至係真正嘅虛榮。 關羽咁樣啦， 係嗰啲係小説吹嘅啫。小説嘅責任就係吹牛，你唔好信。 吹水 吹水，嗰啲唔係歷史嚟嘅。 虛構啊，所以虛榮咧係分兩種嘅蘇適，一種咧就叫做外露嘅虛榮，一種係內斂嘅虛榮。唔一定嘅，因為外露嗰啲咧就想俾人知，要吸引人的目光， 驚死人不知 道，驚死人不知道。一種咧內斂嘅嗰種虛榮就叫咩？就是、自視過高、自命不凡，呢啲都是虛榮嚟噶。覺得自己話好頂好，舉世無匹，但佢唔 show 出嚟，但佢自己啊好驕傲，內心非常之即係自命不凡。 即係好似趙括咁樣，即係紙上談兵嗰個趙括，就係覺得咧我。講兵法咧，老豆係名將， 舉世無雙， 係都講書俾我，咁我係打仗咧，應該天下無敵啦。點知一出去就遇到阿白起，跟住一個唔覺意就俾人坑咗呢個四五十萬嘅大軍，咁就明哥其實就因為佢想建軍功啊嘛，佢覺得自己叻啊嘛，咁啊又唔明白自己嘅實力其實 你佢 照車即係老豆， 俾佢機會俾佢，然後佢先衰啫嘛，否則佢都一世都以為自己 即係佢老豆照車都同個仔講，喂你都係唔好出去打仗啊，你打仗一定係害死，即係敗軍。 唔係個老豆係個老母，個老母同個皇帝講，你千祈唔好叫我呢個仔出去啊，揸出去死緊，知子就莫若母。啊！趙括阿媽同皇帝講啊，同趙王講啊，你千祈唔好揾佢去啊！點知就問題佢中咗秦朝嘅奸計啊嘛，就話喂問題就話點解我哋啊點解如果換走換咗 廉頗 廉頗廉頗咧，我哋就衰緊噶啦，咁咪趙國咪中計咯。 個趙阿婆咧其實就好精嘅，佢同個趙王講，佢話嗱。而家你係都唔聽我説話，係要用我個仔，咁我有現在先嚇。 輸咗唔關。 佢唔係佢衰咗，唔好連累我哋嚇。我哋係唔想佢出去噶。啊，佢貪虛榮啫，我哋唔貪。其實呢個古仔最根本嘅呢個罪人啊，係趙王。 係。 趙王咧，佢唔識用人。其實趙奢係人才，趙括亦都係人才。趙括係咩人才咧？是纸上谈兵的人才，你可以讲他如果不打这仗，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军事学家， 佢可以教書，點解咧？佢老豆唔夠佢講。係。你如果演習啊，擺呢個圖啊，咩兵推啊，可能佢一流。 係啊。 啊，即係佢老豆打仗係叻，但係嗰個軍事學説喺研究上面可能唔夠佢叻，寫文章唔夠佢叻。咁如果趙王適用人咧，一個咧就派佢執行軍事，真係帶兵打仗。 一個做參謀。 唔係一個就去教書，做參謀都唔得啊！ 參謀都危險。 咁就各適其適啊嘛。咁你調轉過嚟，咁你即係等於烏鴉擔住嗰嚿雨落，咁實死噶。 係咁，即係呢個即係回應翻兩位頭先講啊，邊一個歷史人物係次次過高，跟住係兵敗身死。不過趙括都都叫做最後係。與呢個軍隊共存亡啦，自己突圍嘅時候戰死啦，都人品上面都唔係太差。 佢係抵死啊！佢抵死，人哋唔抵死啊嘛。 喂，係害死咗幾十萬趙軍啊，被坑殺咗。而家後來喺呢個古戰場都揾翻嗰啲遺體嘅，即係揾翻嗰啲遺骸出嚟嘅，即係證明即係《史記》上面講呢件事真係有發生，即係白起真係坑殺咗幾十萬呢個趙卒，都係非常慘嘅一件事，即係一個人。如果貪慕虛榮可以害到自己的國家，可以害死 蘇 斯， 你 頭先 講呢個軍人的榮耀，你點睇話？ 啊，咁我又想講，其實而家現代軍隊咧就有一個兩個制度噶嘛，一個是軍銜制度，即係你是軍官，你可以帶做咩職位有實權嘅；另外一個就是虛嘅，就係嗰啲勳章嘅制度，即係你立過咩戰功，跟住咧無論你是一個兵仔。又好一個士官又好軍官又好，即係軍官容易攞勳章啲嘅，咁咧都可以攞到同一個級別嘅勳章，但係個勳章咧冇人工加嘅，亦都唔會即係可能你將來升職易啲啦，咁但係唔會有咩實際立刻可以見到嘅一個實際嘅利益俾到嗰啲俾到嗰個立功嘅人，咁亦都某程度解釋咗，因為你一個兵仔你好打得，現代戰爭啦嚇，同以前唔同啦，你一個人好打得唔代表你可以做將軍噶嘛。即係兩件事嚟噶嘛，古代可能就係有呢咁嘅例子，就係、九牛二虎之力，就話好啦，俾你做帶兵，因為你勇猛，你喺前面帶一隊兵去打仗，就可能可以。但係近代戰爭似乎就唔再即係熱兵器之後呢樣嘢就唔再存在，你幾勇猛都好，唔可以改變戰局，所以打得就唔可以再作為帶兵嘅一個條件，所以就將呢樣嘢勇猛就俾勳章，就唔俾呢個升官啦。 古代已經是有呢個分別的啦，啊，即係按照今天解放軍的軍語，就一種叫做指揮員，一種叫做戰鬥員。所有官兵夾埋一齊咧，解放軍就叫做指戰員。啊，呢個係解放軍的軍事用語。呢、這個指揮員同戰鬥員之不同咧，喺呢個《史記》裏面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就話項羽。啊，項籍啊，佢年少嗰陣時，首先咧，佢阿叔就教佢技擊啊。我諗就係短兵器打劍啦，長兵器就擊啦，其實就係矛啦啊。咁佢又即係學兩下就學識曬啦啊。咁佢阿叔話：呢啲唔係主要嘅，教你萬人敵就係、是、指揮 兵法， 關鍵係你。你一个人打得几多啊？系嘛？打摆住喺度俾你杀啊！杀一百个，你已经杀到手软啦。你手唔软，个兵器都断啦。但系作为一个指挥官，甚至系好似韩信嗰啲多多益善嘅指挥官，就系、是、战术、战役、战略嘅考虑。你点样带住咁大班人可以去打胜仗？呢个就系、嗱，好似解放军咁有初级嘅军校。有呢個高級軍校，仲有國防大學呢個最頂級嘅軍校，就係訓練衛官、教官、將官嘅學校。即係你每升一次官，你就要入學校再學一次。 因為用嘅技巧係唔同嘅。 唔係技巧啊！而家你指揮一支兵，你係不同嘅武器裝備，最簡單嘅槍同炮，而家仲有導彈。仲要同坦克結合，仲要指揮埋空軍，甚至指揮埋呢個火箭軍，嗰個係好高嘅一個學問嚟嘅，完全同你打唔打得冇關係。你可以跛嘅抬住喺度指揮都得， 即係宣殯咁樣。 係啊，所以指揮員同戰鬥員係區別非常之大。即係抗日戰爭嗰陣時候，中國嘅部隊同美國開始結合嗰陣時咧，就發現一個特色，就係美軍嗰個軍官同士兵嗰個區別係非常之大。 身體素質嘅區別。 唔係，佢嗰種素養啊， 學術素養。 同埋佢嗰種驕傲啊，係完全唔同嘅。唔係話食飯唔係一齊食咁簡單，而係官兵嗰個階級非常之分明嘅。啊，嗰啲係同黃埔軍校教出嚟嘅唔同。咁啊，即係共軍嗰啲官兵一致嗰啲係另外講啦。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電話18723111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或者係面書同我哋大家一齊傾呢個虛榮。 十点，南马都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玲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封路。较早前深水埗东京街有水管急收的，现在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福荣街的慢线已经重开返。另外在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伟俊中心较早前亦都有水管急收，现在工程亦都完成了，快线重开返。另外私隧的九龙出口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听朝六点钟去尖沙咀方向，由私隧九龙出口至到窝打老道近龙翔道公园的慢线是会暂时封闭，而私隧南行的管道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50公里，现在私隧出九龙管道内是车多繁忙。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只是隧道后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大埔公路陈新记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立法会讨论到有关于《职安健条例》修订的法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工友的性命好宝贵，如果没有做好个职安，家长一定不会俾小朋友入行。 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意外好多人都不想，但系点样可以避免到？系咪职安检加大个罚则，其实以后就不会有意外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蒸汽波嘅题目咧，我哋真系攞嚟搞嘅。而喺电台里面讲咧，未必咁容易去掌握到视觉个美感。 发觉有啲后期加入嘅人咧，系对早期嘅呢种讽刺性咧，系完全大迷失嘅。 曾经经过一个高增长、好繁荣嘅阶段，蒸汽波用嘅音乐就系创作喺嗰个时代背景啦。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白今次嚟睇咩病啊？ 我冇病喎，医生。 咁你又嚟睇症？ 治未病啊嘛，中医师成日讲嘅。 注册中医师唔同，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虚荣咧，我觉得最虚荣咧就系啲帝王，即系头先我哋讲咧冇嗰样想嗰样。作为帝王嚟讲咧，物质就系极其丰富啦吓，想乜要可纵欲啊，乜嘢都得啦。但系佢名咧，有时咧就要求嘅，唔求嘅嚟唔到嘅。 有利就想求名。 唉，你话呢个乾隆皇帝吓，系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最强盛嘅时候啦。听讲话系咁啊，求名求得好紧要啊，八十大寿。 十全武功 唔系十全武功啊，十全武功嗰啲你要吹俾人睇，要人哋拜你咁先就虚荣啊嘛。要万国来朝啊，好啦，而家呢个朝鲜国王。前来叩贺，咁啊，一跪三叩，二跪六叩，咁啊，安南国王前来贺寿，咁啊，最后英吉利国王特使前来贺寿又跪，哇，嗰、那个虚荣心非常之满足啊，可以赏赐好多俾你哋翻去，其实呢啲虚荣嚟噶嘛。即使係而家好多人寫歷史就話嗰陣時中國嘅 GDP 係世界第一，咁啊點啫？有句説話講啊嘛，人怕出名就豬怕肥啊嘛。點解豬又怕肥咧？因為豬嘅 GDP 肥咗以後俾人打啊嘛，係嘛？你老虎 GDP 大係打人啫，你係做豬啊嘛。所以呢種萬國來朝嘅心態咧，真係中華民族嘅一個醜陋。你话柏杨点讲都好啦，丑陋嘅中国人就系呢种虚荣，开口埋口就我祖先啊，汉武帝嗰阵时点点点，啊唐太宗嗰阵时天可汗点样点样，咁啲虚荣都关你鬼事咩？系嘛？唔好话而家嘅人，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唔关你鬼事，就算系当时嘅老百姓，唔系唔关你鬼事，系关你鬼事。嗰啲皇帝嘅虚荣咧，系你死人冧屋换嚟嘅。阿苏轼成日讲汉武帝噶啦，汉武帝打咗一世仗几十年， 吓、 啊、从打胜仗都好啊，卫青霍去病，打败仗好啊，你讲你，总之死嘅都系你同我嘅祖先， 同埋败晒当年好多嘅家产，搞到佢要 海内空虚啊，人口减半啊， 佢要喺天下啲富豪嗰度吓搬晒佢去洛阳长安嗰度去搜刮佢啲钱先顶得顺。 总之啲万国来朝啲皇帝咧，我觉得有啲戆居啊。阿飞哥，你比如讲啊，康熙我哋吹得好紧要噶啦，你睇嗰啲历史剧，哇！呢二十年吹 到康熙大帝啊嘛， 唉，巴闭到不得了。其实系好戆居嘅人，点解咧？佢成日话 嗱，我呢一世咧打猎就好叻吓，打老虎135，打熊20，打豹25，吓打狼95，野猪132。喂，你系皇帝嚟嘅，你唔系猎人吓、啊？你吹呢啲有咩意思咧？你作为一个皇帝打猎打到咁多，其实人哋赶晒。 赶去你面前 你，即系你打靶咁样啊！射箭又 自我吹捧，呢、這个就 自我吹捧都唔识、啊。你做皇帝最值得吹捧嘅嘢系皇帝嗰个格局啊嘛，唔系猎人嗰个格局啊嘛。而且猎人嗰个格局咧，喂大佬，武松打虎打一只已经天下闻名啦，系嘛？一千几年以来，大家都知道武松打虎，边个知道康熙打虎啊？话知你打咗135只。 咁你帶隊兵去打虎，同一個人去打虎又唔係同一個概念嚟嘅。 精拳暴虎啊，攞拳頭打嘅咋，大佬。所以即係康熙做皇帝咧，佢唔係唔聰明。呢、這個康熙係非常之聰明嘅。嗱，飛哥，我哋知道佢數學好叻，天文好叻，即係喺幾百年前。作為呢個封建社會裏面，能有咁多科技上面， 佢仲識拉丁文。 好犀利啊！即系呢，但系点解喺呢啲事情上面咁冇虚荣咧？你我系咪真系皇帝佢会即系自我膨胀定系点咧？ 睇个皇帝嘅性格啦，因为历史上有好多皇帝嘅，有做木匠嘅皇帝啦，有中意画画吟诗作对嘅皇帝啦。 你讲宋徽宗啊？ 书法啊， 系 你讲宋徽宗啊？ 系咁即系不务正业，即系话佢嘅正业系皇帝，咁系作词啊李煜咁样啦，即系李后主。咁佢嘅正业其实就系要做皇帝，但系因为可能系其实宋徽宗嘅时候，宋朝一啲都唔弱噶，个 开始就唔弱， 系啊， 后面唔得啦。 系佢即系佢上位嘅时候，个国力唔弱噶，兵力都唔系打上中咁弱。咁做到因为不务正业啦，专心做一个艺术。嘅事業就好，即係李後主有啲唔同嘅，李後主就真係冇乜可以做到嘅，佢做皇帝都冇乜可以做到，佢國力相差太遠。但係宋朝就係某程度北宋係自己攞嚟嘅，咁就最後亡國，咁就即係因為當然啦，佢哋某程度上就唔係虛榮嘅，佢哋不幸咁樣做到個位啊。咁但係康熙嗰只就係佢本身係一個偉大，即係佢本身做皇帝都做得幾好噶嘛。即係個國力都好強盛噶嘛，咁所以啲皇帝就係國力強盛嘅時候，就想歷史上面留名啦。要我唔單止係皇帝，我仲要係皇帝裏邊嘅表表姐， 仲係聖人， 係 康聖人嚇， 係啊，即係封禅都唔夠，即係封禅都唔夠彰顯我嘅偉大，我要做啲再偉大啲嘅事業。 咁你話普京就夠虛榮啦，你普京嗰陣時都60几岁咯。剝光上身，冰天雪地，嚇、啊！又有騎馬，總之直升機又，你係一個大國嘅一哥，你治理國家唔係表現出嚟，你 show 肌肉噶嘛？你幾廿歲 show 咩鬼肌肉啊？嗰啲一睇就知係搞類固醇搞出嚟嘅。60几岁冇可能啲肌肉係咁樣嘅。飛哥，我哋都經過60几岁以後。知道咩事啦？自己嘅體能下降係咪先？ 問題呢啲即係普京佢想做咩嘛？佢係想得到一啲佢得唔到嘅嘢，佢咪有嗰種虛榮心咯？佢做 Peter the Great 咁，我想做 係咪因為佢嘅女友太後生？ 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呢個。所以你變咗你，不過問題我覺得即係帝王嘅虛榮咧，或者領導人嘅虛榮咧，呢啲咧就不在話下嘅，即係講之不盡嘅。但係問題就係、是。虛榮嘅連好多一般嘅小市民都有嘅，即係虛榮係永存在， 即係全人類， 全人類嘅人性嘅弱點嚟嘅， 好有普遍性。 所以有時出現有啲人虛榮而帶嚟好多尷尬嘅場面。我記得我自己有個經驗好特別嘅，就話啲女性咧參觀晚會咧，通常要著靚衫，戴名貴首飾啊。咁啊， 朱二醒啊， 唔係朱二醒， 你話平民啊嘛， 啊，依個係鑽戒咩成啊，各方面。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好深刻嘅經驗，個場合就係一個宴會。咁我坐嗰位咧就有個才女，不講其名啊。 我知你講， 你唔知啊，你未必識嘅人咧，一個才女。另外一個就係名教授嘅夫人。 哦， 結果兩個人咧。 爭言鬥 豔，撞手飾，撞手飾啊！個手飾一樣，嗰個鑽石手飾一樣，嗰件衫亦都一樣。 即係同一間珠寶行買嘅。 係真係好尷尬。 喂，嗰啲人就整蠱佢啊！唔係點解會坐你隔離咧？ 咁佢哋兩個身份差唔多嘛？咁啊，咁啊，即係兩個人咧，即係成塊成由頭到尾都面都黑。 即刻去換衫。 面都黑咗。你換衫啫，面都黑咗。其實應該係自嘲嘅，應該就話：哎呀，你著件衫仲好睇過我啊！咁樣可以問題就可以減輕咗尷尬咯。佢哋唔識嘅，由頭到尾黑面黑到尾嘅，有意思啊！而家唔止啲啊，蘇飾啊，唔止啲撞衫啊，而家仲出現一種嘢，又係虛榮搞出嚟嘅，叫做撞面啊！ 哦，因為韓國 整容 個醫生 咁啊，然後我要一號眉、二號鼻、三號嘴，結果大家假用同一樣，出嚟個樣一樣。 即係大家中意去韓國 而家咪整容咪 失蹤兩個月， 整容咪又係虛榮嘅，又係 咪自稱幾多代孫嗰啲先韓 國。所以你話講呢種咁樣嘅出現晚會講嗰啲成嘅，你就要不得不提咧。依、這個就係好，其實話。雖然是十八九世紀的現時就是呢個法國短篇小説家嗰個莫泊桑嗰個頸鏈啊，哇！借個貴婦人的頸鏈，個小公務員借貴婦人的頸鏈同埋衫去宴會，好多人請佢跳舞啊，高調會，但係花公你發覺佢條頸鏈唔見咗，結果要賠嗰條頸鏈咧，兩公婆要賠用十年時間嚟賠。嗱，嗰個小説嘅震撼力咧，就到最後尾。然後賠完之後咧，嗰個貴婦人話俾佢聽：我條頸鏈係假嘅，朱爾醒嚟嘅。哇！真係好震撼，用十年時間嚟，佢哋係咁話要賠，肯賠。但賠完之後，辛苦咗十年之後，啲原來一個大騙局，嗰個頸鏈係假嘅。 即係嗰條頸鏈咧，應該係嗰種形式啊，應該係非常之流行嘅。咁佢唔見咗以後咧，急急忙忙咧就要去珠寶店買一條同樣嘅頸鏈，啊嗰啲係真嘅，咁啊個數字咧應該係五位數字噶啦，咁個小公務員梗係傾家蕩產啦，主要借啊，主要借嗰度慘啊，啊咁先至還到，啊呢啲。你講到呢個故事咧，我不得不引其名講一個香港嘅應該講係百億富豪，百億富豪嗰啲虛榮咧，係我哋聽到咧都為佢可惜，即係自己將自己變成一個小丑。據說佢公開炫耀啊，佢嘅本事，佢話我。有五位数字的女友，五位数字喎、啊，大佬，我唔知 司马炎都冇咁多啊。 唔系，我唔知系咪二进位零啊一， 即系三 一零就一零零。 二进制五位就三廿二 吓， 系啊， 系嘛？系二进制咧，就虽然都多，但系即系不足以炫耀。但系如果佢真系十进位嗰啲五位数字咧？我就奇怪佢邊得閒嚟積聚佢嗰個百億身家咧？因為商界都唔係咁容易揾錢嘅喎。雖然你聰明，雖然你有機遇把握到等等，但係即係鳳毛麟角啦。香港一隻手指數得埋有幾多個百億身家嘅啦？但係你居然喺呢上面炫耀五位數字女友啊！我就唔知係佢得戚咗。定系啲女友得戚咗，吓、啊、 饮大咗啊！ 唔系你如果系五位数字，起码你都唔系话三十岁以前能够积蓄噶啦，而且三十岁以前佢亦都冇咁嘅资本去搞嗰啲咩直升机派对啦，系嘛？好啦，三十岁以后你要积蓄到五位数字，积蓄到六七十岁，哇！个药房真系同你好熟，你有乜本事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系咪？要几多年？ 唔好唔得闲，好唔得闲。正式好似三言二拍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咩啊？一支干柴点顶到两把利斧？何解？ 但佢又唔需要炫耀嘅。如果你问佢一句有几多个五亿数字嘅女友，五位数字嘅女友有几多个对你真心，可能一个都冇。 心就冇得讲啦，心就冇得讲啦，仲要戆居到。即係你話炫耀，我大把錢、啊、我百億我拿出十億嚟， 嚟嚟進行呢個偉大嘅五位數字事業，嗰啲都唔夠搞笑。最搞笑係佢話俾人聽，我呢啲都唔使本錢嘅喎，嚇、啊、你自動投懷送抱喎、啊。喂，你一個咁樣嘅富豪，即係小氣到咁嘅地步 出嚟都唔少啦，點會自 動？唔係你揾啲錢嚟做乜嘢？你揾啲錢嚟做乜嘢？揾啲錢嚟即係數數字，打開個寶嚟數數零啊！ 唔係，但係歷史上都有一個有咁多後宮嘅皇帝嘅，即係司馬炎啦，即係晉朝嘅開國皇帝。 所以咪短命咯。 嗱，因為佢係靠收翻嚟嘅，即係佢本身就都多噶啦。跟住打完呢個東吳孫浩之後，就將東吳個後宮都收埋，咁啊變咗人數就上啊冇萬嘅，應該幾千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嚟嘅，因為365日30年啦，一晚一個你都要30年啊先見得曬。 你睇下呢個咩乾隆嚇，啲太監話。呢、这個主子今晚即係巡行邊個啊？咁都要揾個碟攞啲綠頭籤嚟揀啦。阿司馬炎咧，你話齋幾千 洋車 點揀啊？揾架 車， 揾架車洋車個後宮嗰度巡，跟住架車停喺邊就啊，今晚就邊個啦咁啊？ 咁嗰啲後宮嘅咪精咯嚇，揾、啊、最嫩嘅草。啊！上面咧仲要審，仲要審啲鹽啊！咁啊，氹啲羊喺度食。其實就係我講嗰個嘅，到底係你著數咗，定係嗰啲後宮著數咗咧？啊，真係搞唔清楚啦！ 虛榮就係大家皇帝虛榮，附吹炎附勢嗰啲人一樣係虛榮，係嘛？所以問題就叫嚟喺用，因為你有名啊，馬老師。咁啊，馬老師有名，然後啲人話啊，我係馬老師嘅學生嘅弟子，咁都與有榮焉喎。 同你影張相先， 即係頭先阿馬老師講嗰個，我係阿邊個嘅第幾世孫咁樣。你個祖先威關你咩事？ 七啊幾代啦， 或者孔子啦，你講 七啊幾代，你唔係去數嗰啲 DNA 到你身上面仲有冇一個細胞啊？ 啊，其實。條數易計嘅啫，人咧大概有50次方咁多個啲基因啊，咁即係五十代之後咧，基本上咧，你同你嘅祖先咧可以咧一個基因都冇噶啦，因為你有你阿爸阿媽噶嘛，咁就50代之後就可以溝到冇曬噶啲基因，咁但係如果佢係男孫，咁其實個 Y 就一路繼承落嚟嘅，即係除咗個 Y 基因之外，其他嘅基因都可能同啊當年啊孔子一啲關係都冇。 最關鍵係你同孔子有邊一忽係可以攞得出嚟比較嘅先。 哦，咁呢個係真，即係人，即係你係咪學術上有咩成就可以比較？呢個係好真嘅。 仲有一個咧，就係《紅樓夢》嗰個虛榮得緊要啦。假珍死咗個新抱嚇，揾2000兩銀嚟幫佢個仔買個頭銜，死封龍禁衛啊嘛，嗰一回叫做啊，即係有個太監嚟奔喪啊，佢啊喂。即系我仔可唔可以捐翻个？ 捐翻个官死咗啦。 五品，唔系佢死咗以后可以个仪仗队度有个牌打出嚟啊嘛。你死嗰个系边个啊？你话系边个新抱？新抱。边个个夫人咁又唔同。咁佢就买呢个虚荣啊嘛。即系喺旧社会出殡系一个好大嘅事嚟嘅。 嗯。 即係你可以招搖過市啊嘛，從你屋企到墳地，嚇、啊、敲锣打鼓，拎拎查查，前面一對和尚，後面一對道士，係嘛？嗰啲咁嘅白旗，嗰啲孝子殺子前，嚇、啊、咩擔花買水，我唔知啦。總之浩浩蕩蕩，連北靖王都要即係等佢過街，冚唪唥開曬綠燈。 你令我想起一個故仔，就係啲殭屍片咧，點解啲殭屍都係著官服嘅？即係無論你生前係咩都好，都要著翻套官服，就係虛榮啊！ 種虛榮 係，因為我生前做唔到官，就算我生前係個平民百姓農民都好，即係我套壽衣咧都要係官服嚟嘅，即係我都係官嚟嘅。呢種就好明顯，即係回應翻阿馬老師頭先講，即係一個傳統上面葬禮上面都要有虛榮。 嗰啲你著官服喺棺材度坐到人睇唔到嘅，關鍵係咩咧？娶老婆、結婚係咩？小燈科嘛。 你考唔到唔紧要，大登科考唔到，小登科即系结婚，咁都要着晒凤冠霞帔，系嘛？咁啊，系唔系都威花日啊嘛？ 即系无论身份高低都要。 唉，披红戴花啊，冇马咧，骑骑只小毛驴都好，都可以喺村里边即系兜一兜，兜一兜，然后即系大排筵席，叫咩？叫流水席。流水席，即系食完走一批，再嚟一批。咁啊，倾家荡产都要威翻次。而家好多都系啊，你话摆酒少钱。 摆酒系。 摆酒而家坐底，我谂几十粒要噶啦啩。 近几年就冇得摆啦，因为疫情嘅关系。 冇得 show， 冇得让。 系，唔系所以帮咗好多人嘅。 焗咗好耐啦，焗咗好耐啦。 帮咗好多人，悭翻唔少。 我谂你如果有本事，你咪去泰国摆咯，可以嘅。 但你请唔到人嚟啊嘛。 我当地揾啲人嚟啦，总之有个算一个。 咁依佢个虚荣嘅后边嘅目的，又要得到人嘅羡慕、赞扬、认同。 呢、啊這个真系社交媒体呃 like 嗰种行为咯。翻嚟可以系啊，翻嚟可以讲啊。因为如果去到近代， 而家新嘅，而家新嘅虚荣啊，即系话你有几多个浏览次数，有几多个 like， 呢啲全部都系一个社交媒体式嘅虚荣。 系，即系点解我要摆张靓相，即系仲要执过嘅张相，跟住上去。 都唔系你嚟嘅， 系你，不过认唔到系你啫。 下面个名就你嘅， 名都系假嘅，虚拟世界嘅虚荣。 系啊，呢个都可以。 呢 个虚拟世界， 依家系新时代嘅虚荣。 再详细啲讲下。 呢个虚拟世界使到虚荣就有 更加虚 大发展， 新嘅程度， 虚上加虚。 好啊，1872311，咁啊，请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啲虚荣嘅故事啦。好啦，新闻以后我哋继续最后一节。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年度嘅财政状况将较预期差，估计今个财政年度将录得超过1000亿元赤字，远高于今年初预算案所估算嘅563亿元，将系历嚟第二高嘅财政赤字。僅次於前年2325億元赤字嘅歷史記錄，亦都意味政府嘅財政儲備或會進一步降至8000億元嘅邊緣。陳茂波喺網誌指出，本港經濟仍然受到疫情反覆影響，但係情況已經較上半年稍為回穩。最新嘅六至八月失業率將於本星期公布，預期呢個改善勢頭可以持續。佢又話，經濟改善關鍵是疫情更大程度受控，再次呼吁市民积极配合接种疫苗，令政府有更大空间争取经济活动和对外往还的复常。行政会议成员、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表示，如果大型活动不能在香港举办，对国际形象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特区政府应该在数据支持下尽快取消入境隔离政策，相信對於11月舉行的金融峰會吸引世界各地管理人員來港有幫助。林建峰說，過去幾個月香港成功舉辦多個大型展覽活動，沒有出現大型群組爆發，可見市民和主辦機構的抗疫行動做得非常好，特區政府要有信心。他又說，每年都有部分中小企到世界各地參加展覽會，但入境隔離政策會為他們但入境隔離政策為他們帶來困難，有海外買家或參展商亦都因相關政策未能來港參與香港舉辦的展覽，對本地中小企洽談生意造成影響， 促请特区政府尽快放宽入境安排。警方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非法拍摄私密部位，明日在东区法院提堂。警方调查发现，被捕男子的手提电话内有多达400张女童群体照，女童年龄大约5至10岁，拍摄日期由今年5月起，拍摄地点大多数是公共图书馆及文具店。警方日前接获一名41岁女子报案，指她的7岁女儿傍晚在北角英皇道一间玩具店里面，怀疑被一名男子用手提电话偷拍群体。东区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后，发现疑犯同日先后偷拍另外两名女童群体。警方前日下午在北角同一间玩具店发现目标男子，他再次偷拍一名女童的群体，警方随即将他拘捕。台东昨晚发生尼克特制 6.4 级地震，气象局表示余震规模和频率逐渐缓和，认为后续不会再有更大规模地震，但是余震可能长达一个月。台东昨晚的地震，台湾多处感受震动，整夜不断有余震，高雄、花莲亦都出现震动。当局表示各地有零星状况，但至今没有严重的灾情，各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大致稳定运作，提醒民众保持警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世界花园。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九龙湾地铁站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嘅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大埔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嘅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嘅秋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香港善道会即将开展的过渡性房屋项目，除了住屋还有什么服务提供给住户？ 健康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重要的，可能有些社区厨房、啊、爱心汤水、啊、透过一些义工队、啊、探访的活动、啊、透过他们贡献回社会、啊、建立回住户的人生的意义、啊、 今个星期会请来高级经理 Alex 跟大家慢慢讲，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跟大家一起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去探访一位孙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即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好了，我們最後一節講完這個虛榮，有個黃先生電話。 喂， 你好。 你好， 你好各位。就老子道德經有一句叫名可名非常名，他意思就是說一時的名譽不是恆常可以存在的，其实他的意思可能是即是叫人不要追求一时的功名或者即是荣耀，那应该追求更加即是恒常的东西，即是可以永久存在，譬如学问的延伸，成先启后，即是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咁呢有一件小故事都講明韓國人都幾虛榮嘅。咁大家都知道呢、這個甲午戰爭之前咧，韓國係大清國嘅屬國，係屬國。咁大清國咧，其實要個虛榮嘅啫，都唔會點 干涉內政啊嘛。 干涉內政，干涉內政，但係咧，佢唔係派兵，佢唔係直頭係即係代替咗，係真係統治咗，當你係殖民地咁，唔係啊。但係1894年清兵敗咗以後咧，日本就事實上全部軍事佔領同埋統治，佢就已經淪為一個殖民地啦。但係虛榮喺邊度咧？我就去首爾佢嘅韓國歷史博物館睇到。有啲歷史文件，我就好震驚，係覺得一個顛覆三觀啊！ 咁啊，要分享一下啦。 點解咧？因為日本仔咧就好摸透咗韓國人呢一套心理嘅，為咗即係消除佢嘅抗拒日軍佔領嘅戒心，就話而家咧清朝當你哋係附庸，我唔係。你可以自稱大韓帝國嚇，咁、我睇到佢展覽到一啲歷史嘅文獻真跡嚟嘅，就係脱離咗大清國嘅呢個管轄之後咧，佢又確係對大清國係有啲宿怨喺度嘅，因為曾經袁世凱捉咗佢個皇帝嘅本生父啊嘛，稱為大院君， 係 啊。將呢個傻佬捉咗去中國，慈禧話：，呢個係衰人嚟嘅，我要即係拘禁佢。點解咧？其實慈禧係即係有少少係借力打力，佢係想警告呢個醇親王，即係醇親王個仔光緒係皇帝啊嘛。咁醇親王就係皇帝本身父啊嘛。佢就借呢個大院君呢個事件嚟警告醇親王啊！你唔好痴心妄想啊！唔好以為你係皇帝嘅親阿爹，我瓜咗以後咧，你就乜乜物物 咁咪都嚟林少 廷。咁、其實呢個故事唔關事，關事係大韓國家由於日本仔話你可以自稱大韓帝國，可以同大清國平起平坐，國書來往咧係平級嘅。 咁呢個係虛名嚟嘅。事實上咧，日本對韓國嘅殖民統治咧係確確實實嘅，同大清國對於呢個韓國嘅附屬國 仲要低一級， 唔係佢完全唔同嘅待遇啊！日本係已經直接插手到好具體嘅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即係好似魏滿洲國咁樣嘅程度啦。係 啊，係啊。咁但係大韓民國今天回顧起呢樣歷史嘅時候，佢會好仇恨中華民族嚇。佢、有一個王呢、總統公開講話中國侵略咗我哋四千次，的的了了時間、地點、事件寫出嚟，但係佢就居然。所謂大韓帝國嗰十年，即係到1905年呢個日俄戰爭以後咧，日本就乾脆就冇啦，冇咗呢個大韓帝國啦，就朝鮮半島係屬於日本嘅範圍之內，即係佢嘅版圖嚟已經亡國啦，朝鮮亡國啦。但係喺2005年之前呢十年咧，韓國人今天仲認為嗰陣時咧係佢哋獨立嘅時候。我覺得呢種虛榮真係使到我好震驚， 真係幾反三觀喎！ 歷史事實係你係自稱大韓帝國，係好似不但同大清國平起平坐，而且同呢個大和民族嘅日本國亦都平起平坐。所以日本呢種統治手段就攞你啲虛榮嚟到換取對朝鮮半島嘅統治嘅穩定，非常高超嘅手段。就利用人嘅虛榮嘅呢個醜陋嘅心態。 不過日本人自己都好虛榮喎，話啲嘢。 當然啦， 唔係韓國喎、 啊。對韓國成日都話咩 一百兩喎、 啊。所以佢嗰個統治手段叫做大東亞共榮圈啊嘛、其實就一啲都唔共榮嘅，榮啊只有日本嘅啫、關你哋其他嗰啲即係外圍嗰啲小國咩事啊？ 即係我日本共咗你，你覺得榮啊？係咁樣嘅交易，名義上你係榮。啊！實際上我就共就係咁。係 啊，因為其實當年即係一二次大戰之間咧，即係甲午戰爭到二次大戰嗰段期間，日本其實係喺整個佢統治嘅地區搜刮咗好多資源，搜刮咗好多即係錢啦、資源啦，去起佢嗰隊海軍同陸軍噶嘛，佢先至可以有咁強大嘅軍力，即係同起碼同美國較勁咗一年啦嚇、一年之後就開始唔得啦。咁但系日本啊，头先阿岑老师讲日本人都好虚荣，你想讲咩？ 今日讲日本好啱啊！而家先醒起，今日系918事件嘅纪念日啊！成个日本嘅成个即系个近代政治历史发展，全部都系虚荣心驱使嘅。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岛国，所以虚荣嘅本身里边嘅心理结构咧，同日本人一样嘅，就是、自卑。自己系岛国，又羡慕中国地大物博。所以咪見點樣搞到大東亞共榮圈咧？其實所以虛榮咧，其實有一個另一個好好嘅形容詞叫虛榮嘅，就係佛家裏邊講嘅，叫做攀緣，叫做攀比文化。啊，你問題就係嗨嗨友，想黐啊黐上去，想上位， 黐金康啊！ 啊，咪咯，攀比文化嚟嘅虛榮係啊，所以問題你睇出呢個社會整個社會而家個人際關係都係攀比。不過現在頭先啊，我哋未都要講講啊蘇適。就而家出現嘅新時代，出現嗰種叫做 VR（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係滿足人嘅虛榮心，係所以可以好勁。咩有咩虛榮心可以滿足啊？將你帶入一個 Virtual VR 實境度， 一個僆仔可以打到變形金剛，係、嘛？夠虛榮啦啩？ 好快啊！而家換算元宇宙嘅來臨係2028年，六年後呢個世界唔同咗啦，已經。 咁 VR 亦都真係可以俾到一種，即係譬如我間屋冇咁大，咁但係我戴咗個眼鏡之後，我個進入咗一個環境啊， 有曬實景喎、 哦，係啦， 由二維視覺變咗三維、哦，有曬觸覺啊、味覺、嗅覺，全部好似身臨其境一樣、哦。 即係教你發白日夢， 觸覺、味覺要啲時間。 即係呢啲係叫做咩？叫做虛擬吸毒啊！同吸毒真係差唔多， 是啊， 你可以 而家有個名字啊，叫做沉浸啊， 沉浸式體驗， 唔係叫吸毒，叫沉浸啊，你永遠都係沉浸喺裏邊啊，唔想出翻嚟㗎。 但係要去到即係去到 Matrix 嗰種咧，即係你唔知道自己係呢、這個即係周莊夢蝶，到底我係發緊夢定係蝴蝶夢見我咧？呢種其實技術上就冇咁快嘅。而家 Meta 嗰種即係元宇宙嗰種都係視覺啦，觸覺。我知道在某些大學的實驗室裏面都有些研究的，即有一個觸覺的感受，但是味覺和嗅覺就很遙遠。 慢慢來啦，慢慢來啦， 會不會很快、啊、很快很快演化、 啊、總之從兒童教育入手、啊、這種虛榮、正面的教育呢其實好早就有白雪公主是一個非常好的，即是 去批判虛榮、啊、你說那個後媽那個後媽虛榮到對著個鏡都喺度發神經啊！啊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啊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 咁個鏡其實可以呃佢噶嘛？個鏡點解要話真實俾佢聽？喂，而家白雪公主靚過你喎，咁佢就去殺人啦。其實呢個故事背後咧係講皇權，封建嘅皇權喺美貌上邊咧係要絕對化。是要我最漂亮的，甚至你们承认我最漂亮，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杀。他不是单止一个白雪公主，白公主都可以杀，那老百姓就更加可以杀，如果魔镜说哪个漂亮女他就立刻去杀。这个是一个背景，是一个很残酷的封建历史上面曾经是有这样的事的。你點可以靚過我啊？ 因為《史記》都有個講法，係 嘛？ 喺《商鞅列傳》嗰度，唔係應該係呂不韋嘅列傳嗰度咁講。呢、這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恥啊嘛。咁你一個呢、這個古事都好多啦。中國後宮而家經常拍電視劇，即係拍到好兇險嘅後宮，即係你爭寵，即係後宮裏邊啊，皇帝得一個，佳麗啊三千，咁我點解皇帝要寵幸我咧？咁樣即係靚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其實就好多權謀，即頭先阿馬老師講白雪公主就係個童話故事啊！而家中國拍翻，即係而家電視劇拍翻出嚟嗰啲宮鬥片，就變成另外一種白雪公主啦，都可以咁睇。 如果啲神下唔知道國王虛榮嘅話咧，係有性命之憂嘅。飛哥，我哋都記得嗰個秦武王嗰個故事， 舉鼎 嗰 個 舉鼎，咁邊有舉到咩？舉得到啊！佢。 佢就行幾步啊！ 佢手下有兩個大隻大力士啊嘛，有一個咧就好精，好精，即係見到個周鼎話試下啦咁。佢一試，佢知道份量，佢知道份量，而且佢最緊要係知道秦武王嘅份量。佢知道佢唔得咧，秦武王一定都唔得，所以佢咧就唔會昂居到去，即係將佢挪動一下。吓、啊、佢即系摸我，哎呀唔得，我唔得咁。嗰个傻佬嚟啦，个傻佬咧真系将佢搬起咗一下，唔得放低。咁个秦武王就话我要叻过你， 吓、 啊、我不但搬起佢，我仲要喐一下。但系嗰喐啊死人啦嘛， 跟住佢就 你力所不及啊嘛，咪砸跛脚咯， 断骨，然后就系因为。斷咗骨，所以死咗嘅。 一定死啦！嗰陣時啲外科咧咩嚟嘅啫？ 因為秦武王呢一死咧，就令到秦始皇後來可以做到皇帝，因為佢個阿爺就係細佬嚟嘅，就係、是、秦武王嘅細佬。咁、但係呢個故仔，呢個故事好有教育意義。 係啊， 因為如果你知道你老闆係中意認叻嘅。即 你仲要叻过老细咁，你听死啊就实炒啦！ 即系丞相捉同皇帝捉棋咧，永远个丞相都要捉输嘅。就算我几叻都好，棋力几高都好，我都要让一让个皇帝。 但系输要输半子喎、 哦。系啊，唔好输咁多。 啊，你输到核突又唔得、哦，又系欺君之罪、哦。 喂，真系好鬼虚荣喎！呢个捉棋要输少少咁样，即系都系要同你捉全局嘅，即系捉翻。一個鐘咁樣，最後輸俾你，就唔可以一嚟就舉手投降。 即係有啲帝王咧，就係有容人之量嘅。你頭先講咗咁耐，宋徽宗，喂，高俅嗰啲球藝 叻過佢， 叻好多啦。但係佢一個鴛鴦腳還翻轉頭嗰下功力，嗰陣時佢仲未係皇帝，佢係王啫，係端王啫。但是那時候他已經是容人之量，來六場踢啊，大家一起玩啊，即是他不怕輸，這件事是好過普京，普京那些不需要得。 你要怎樣討好主子呢？有時都是一種虛榮手段，很有用的。你即係當年徐達同阿朱元璋捉棋在玄武湖，如果玄武湖仲係擺過嚟啊，朱元話：嗱，你唔好讓我，你一定要顯足真本領。我就係啊，你唔可以扮輸，一定要贏。結果咪徐達咪係真係贏咗佢，讓咗贏咗佢之後，叫朱元璋你睇下棋盤，寫咗萬歲嗰兩個字，幾勁啊！真係。 即係捉圍棋，捉象棋唔得啦。 萬歲，即係萬歲兩字，所以朱元璋個哀愁到不得了，咪將個玄武湖送咗俾佢咯。南京玄武湖啊，一定要去睇啊， 係但係個圍棋得十九乘十九，點樣寫到萬歲兩個字啊？都 草書，草書，草書寫到， 即係好簡，即係類似而家嘅簡體字啦，即係咁樣啦。 你以為而家嗰啲？幾百架無人機在天上可以整個圖案、整個字出嚟、所以啲虛擬世界真係緊要。 這個新時代啊，新時代個虛榮心只會越嚟越興盛，因為有咗 VR 咯，哇！ 咁呢個都係真嘅，即係頭先最後，即係頭先嗰一節最後的時候，我哋講過，而家嘅虛榮就發展到另一個高度啦，即係唔單止係。有實物，即係唔係戴個名牌㗎啦，已經可能係即係要影張相，跟住美下顏，跟住呃下 like 咁，呢種都係一種好極度嘅虛榮嘅一個表現。 浪得虛名咧，黃秋生係講得好㗎啦。黃秋生話攞到影帝咧，需三年。點解咧？你攞到影帝嘅身份唔同啊嘛，你要影酬要高啦嘛，啲人咪唔捨得請你。 即人工唔可以太低。 咪梗係唔請你啦，係咪先？你嗰個影帝，你以為真係點講咧？亦都係表彰你一定嘅演技啊！更加緊要嘅咧，其實係嗰個劇本好，個導演叻係嘛？導演教你點喐點喐嘅啫嘛，演員係嗰啲公仔嚟嘅啫嘛，所以。你選乜者物者都好啦，你如果攞咗個最上鏡者，其實未必有飯開嘅喎。 所以啊，萬影城你睇到啊，個虛榮咧都分階段性嘅，即係個榮譽啊，喺邊個時候嚟？你喺個發展階段咧，你問題你攞咗影帝咧，你變咗衰三年。但係如果你話去到晚期，蓋棺定論。你嗰時個榮譽咯，我攞個終身成就獎，咁就冇事啦，唔使衰衰都冇。 咁即係話要炒魷啦，攞終身成就 退咗休啦，終身成就獎， 千祈唔好攞俾我。 我又好同意馬老師頭先嗰個講法嘅，即係通常嗰啲電影咧，話有幾多個影帝同框咧，嗰幾個影帝咧，其實咧都係後來先攞嘅，即係套電影可能廿年後攞翻出嚟變咗經典啦，跟住大家睇嘅時候，哇！你睇下嗰套當年嗰套《鹿鼎記》咁樣，哇！幾多個影帝喺裏邊跑龍套咁樣。但係即係證明話，原來即係當年大家都努力過、奮鬥過， 有階段性咯。 有階段性啊！而且話實，你就算做晚年咧，你都要其實個虛榮就係問題。你唔好虛榮咧，就唔好高調，要低調。其中一樣嘢，我同好多老人家講啊，千祈唔好擺大壽。試過好多單嘢， 即係擺完之後就 拜拜，因為擺完之後咧，你就為你虛榮啊嘛， 放低咗件心頭大事。 問死神一查個帳簿，咦，原來係漏網之魚，即刻收數， 賣唔到尾啊！ 所以都係要低調， 都係低調，偷光養晦。 但係有啲嘢唔道理嘅喎，富貴逼人來 啊！依個 官符如火，一年升三次官，咁你。即係其實時來運轉嗰陣時唔到你話低調嘅喎、但係你本人如果去追求嗰個虛榮咧，咁有時要付代價。 依個就叫追名逐利就虛榮咯，名利逼人來冇得講。 今集好多智慧啊，跟兩位學咗好多嘢。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星期一嘅主題咧叫做防止普京。克零核武挽救敗局，有呢個劉蘭昌博士，有馬恩慈同馬鈴成，咁就聽支歌先啦，一知半解啊，為師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 心中解拍。